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92集，朱元璋听了非常的高兴，这种事情可大可小，一切尽在朱元璋的手里。这一回朱元璋决定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他立即唤来宗人府的人说，没官女人只可以给有功的武臣，他胡为用一个文臣，怎么能够如此啊，胆大妄为，乱了朝廷的规矩，这怎么能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追查此事，定个罪来告诉我。经过宗人府彻查，此事属实，宗人府给判胡惟庸罢官回乡的处罚意见。朱元璋看了也不吭声，只在判决书上打了个大叉号，然后写下5个字，要斩，灭九族。就这样，因为占了汪广洋的一个小妾，胡惟庸这人呢、成了两截了，九族遭到灾难。同时获罪的还有6部堂属各官，有的罢官，有的关押，有的流放，有的斩首。然而谁又曾料到，这仅仅只是更大更长久的杀戮的开始。中书省的主持人胡惟庸被杀以后，朱元璋隶属中书省存在的罪名，一鼓作气罢中书省，废除了丞相制，同时升6部尚书，将大都府改为5军都督府，让他们统统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光辉宏大的金銮殿上，朱元璋咬牙切齿地说，今后有敢奏请说要设立丞相制的，杀无赦。到此为止，朱元璋借胡惟庸的一条命，终于取消了秦汉以后沿用了1000余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管6部政务，仅设大学士数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而此外，朱元璋又设立监察御史，到各地代天子巡视，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监督。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朱元璋建立卫所编制，中央设大都督府，不久又取消了大都督府，改立5军都督府，统帅全国卫所。而军队由皇帝亲自的授印调遣，战事结束将印归还，军队回到原来的卫所，从而使兵权集于朱元璋的一人之手。朱元璋还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大太监掌管，刺探大臣，清除异己。朱元璋以胡惟庸的人头再次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然而这种高度集权的权力机构还是需要大量的鲜血 来维持和巩固，一是因为权力越集中，站在权力顶端的人也就越担心下面的反对，二是在集权的下面必然会生出许多利用集权来相互攻击的派系来。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他的价值却并没有消失，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皇帝能够随心所欲，一切似乎应该理直气壮属于理的东西，在皇权面前都变得那么可笑而不值得一提。皇权的自我维护，皇帝的随心所欲，都成了至理名言，在以后十多年的日子里，开始走向老迈的朱元璋，在对集权的追求上，越来越变得凶恶起来，在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上，越来越变得歇斯底里。从治理一个国家而言，朱元璋知之甚少，开始还能够依靠他人，随时请教，不耻下问。当他一知半解时，就开始一意孤行起来，在许多事情上，他不断的失误，甚至犯罪。这之后，他面对一切已经很分明的错，要么不去承认，要么推给别人。聪明的朱元璋，在胡惟庸死了很久以后，还一直抓住胡惟庸谋反的罪状，只要是与他的集权有一丝违背的人与事，朱元璋就都把他放进胡惟庸的案中，给他定一个万劫不复的死罪。于是胡惟庸谋反的死党陆续被揭发出来，随着年岁的推移，胡惟庸的增值不少，朝中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的官吏，认识与不认识胡惟庸的人，都因为胡惟庸的案子牵连进来了。繁华的帝都金陵城，长年累月的似乎天天都在杀人，一时间弄得金陵腥风血雨，人人自危。当官的上朝之前甚至要与亲人惜别，不知今日上朝有什么人参自己一本，或者就不能回家也说不定。朱元璋自己也没想到，肃清胡惟庸灭党一案竟然前后延续了长达十多年，直接受到株连杀戮的人高达3万多，间接受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受株连死或者已经死而追夺绝除的开国功臣就有南雄侯赵雍、荥阳侯郑玉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爷狄公、21侯，最后连皇上自己的亲家一直感情非常深的李善长他也没有放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这种屠杀是正确的，朱元璋还特别亲自做赵氏奸党录布告天下，来说胡惟庸罪该万死，必须杀戮。话说明朝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有变化。然而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职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开国初期，万事都在等待着理政，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1364年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1380年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这时朱元璋对宰相制度还是能够接受的。可是随着宰相制度的实践，朱元璋感到有人在分他的权力，他认为天下就是他朱家的，是他朱元璋一手打下来的，他不能容忍有人来分他的权力。多年的胜利使他只相信他是天下第一，再不愿有任何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力量存在。因为宰相制毕竟分了他的权，他的四个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最后都在某种程度上 妨碍了他绝对的个人意志的为所欲为，所以朱元璋决心要铲除这个制度，就只好让他的宰相们都不得善终了。朱元璋却认为他们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是罪不容赦，这不能不是朱元璋这个放牛娃皇帝心胸太过狭窄，或者说太过自私。世事本来就是这样，大凡能做到皇帝的人，似乎都将自己包装得非常大公无私，似乎他们就是民众的代表。从表面看来好像也是这样，这些皇帝们他们什么都能舍弃，甚至自己的至亲，包括老婆孩子。然而有一点能戳穿他们的假面貌，这就是他们不能舍弃自己丝毫，包括他们拥有的极大权力中的一点点权力。他们的成功使他们变得过分自信，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别人办不好事情。强者的意志强加于民众，这是历史的幸事，也是历史的哀事。公正地说，朱元璋的集权统治在推动全国统一、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发展经济等方面都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起到更大的消极作用，乃至对社会进步的破坏作用。集权制禁锢了人的创造力，扼杀了人的精神活力，泯灭了人的生存乐趣，对社会的文明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宦官擅权乱政，导致宫廷争夺的现象，应该就是说极端专制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当然这是后话。第93集，皇后是最典型的女人，所谓母仪天下，只是这么说说。一个女人一旦成为皇后，这预示着她将再无自我，她从此啊只能生活在皇帝的阴影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下面将为大家交代皇后最后的归路。南京宫殿从城东侧中山西址之阳坐北向南，后殿六宫依次排序。开始呢，由于经济原因，朱元璋崇尚节俭，宫殿的建筑比较简朴，也是去掉了很多的雕琢还有装饰。宫廷的规模也比较小，正殿之前仅有奉天门以及午门二重门阙。到1375年，朱元璋开始大规模改造南京宫殿的工程。这次改造首先加强了门的建设，午门两边以两贯形成阙门，中间有三门，东西为左右门，奉天门左右建有东西角门，奉天殿左中右，那么右呢是称为中右门，而左呢叫中左门。而在奉天门外也有门，左边便称为左顺门，右边称为右顺门。左顺门之外为东华门，右顺门之外为西华门。除去门的建设以外，还增建了一些殿宇，比如东华门内建有文华殿，西华门建有武英殿。后妃六宫，朱元璋按照周礼天子后礼六宫，御妻以听天下之内，致以明章富顺。夫人虽不分六宫，便分主六宫之事，或二宫则一人也。按照这个周礼呢，南京宫殿两次建立后妃六宫以交顺序的形制，这样呢更合乎礼制的要求。话说马秀英当了皇后以后，就一直转留在六宫里，整天操劳着。到了1382年啊，他终于一病不起了。摧毁元朝的统治以后，朱元璋胜利了，可是由于他大权独揽，心痛分给他人半点权力，只能让自己更加辛苦了。朱元璋每天的工作量甚至超过战争时期，他每天要看上百份的文件，处理上百件的大小事情，终日忙不休停。而对马秀英的病，朱元璋早已传下圣旨，遍访名医，多方求仙，一定要把马秀英治好。可是马秀英一病不起了，转眼已经半年多，可就是治不好啊。久病的马秀英最后决定既不让任何医生来给他看病，也不吃任何药，这使朱元璋伤透了脑筋。他终于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马秀英，坐在床前 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满脸憔悴的马秀英，那目光分明在问，你为什么会病啊？为什么又不肯吃药？其实马秀英的病还都是因为朱元璋。话说胡惟庸处死以后，谋反罪严重地威胁着朝廷的每一位官员，隔三差五的指不定又牵连到谁，结果给押到菜市口砍了。昔日战争，双方刀兵相见，马秀英从来没怕过，可如今这么不断地杀戮自己臣子，许多都是拼了命替朱家打天下的臣子啊，马秀英受不了了。他虽然深知朱元璋的脾气忤逆不得，但还是常为一些臣子泪流满面地为他们向朱元璋求情。早在1375年刘伯温病的时候呢，朱元璋派胡惟庸去送医送药，马秀英就曾经问朱元璋，过去刘忠诚说胡丞相不配做丞相，胡丞相是心胸狭隘之人，他能不乘机报复吗？朱元璋当时没有理他，支支吾吾地走开了。后来刘伯温果然暴毙，马秀英这才明白朱元璋在借刀杀人呢，不由得心惊肉跳，好几天吃不下饭。马秀英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人，见朱元璋这么红了眼滥杀功臣，自己又无法的劝阻，为他心忧如焚，没多久就病倒了。马秀英还刚过知天命之年啊，深知自己的病因，但他不想再说了。这时候被朱元璋的目光逼着，被迫开口讲了两个原因。我这么做是担心给我看病的医生，如果不能把我的病治好，你一定会重重地惩罚他们，所以我宁愿自己病死，也不愿让一个好人为我受到冤枉。 这个好办，你只要安心看病，好好吃药，无论结果怎样，我不杀也不怪医生就是。 是啊，这条你或许能办到，可是还有。 还有什么？你快说。 你这么不停地杀人，而且都是有功之臣，这…… 马秀英说着，痛苦地摇了摇头，眼泪汪汪的。朱元璋看了格外心痛，他伸手给马秀英擦去眼角的泪珠，动情地说， 我也不愿意杀人呐， 既然不愿杀，为何又要杀呀？ 我也是情不得已。唉，你想想，跟我一起打天下的这些人，大家都知根知底的，往日里大家称兄道弟，亲密如手足，而今我高高在上，他们俯首称臣，你想想看，他们中间难道就没有心里不服的？有，一定会有。 朱元璋痛苦地摇了摇头，接着缓缓地说， 他们这些人久经沙场，才能出众。如果…… 可是你杀了许多人，根本就不可能谋反呢、啊、 谁不可能谋反？你说谁？ 朱元璋的目光逼视着马秀英。 有许多。 马秀英的声音很低，但却是坦然地迎着朱元璋的目光。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可是就算他们现在不谋反，也不能保他们以后不谋反。你能保吗？ 我不是只想着我自己，我还要想我们的儿子。 有的人就算是到了我们子孙时，也不可能谋反。 马秀英顶撞着。马秀英会这样来顶撞自己，朱元璋是没想到，他似乎要龙颜大怒了。这么多年来，那么多的文臣武将，有谁敢在自己面前说半个不字呢？ 马秀英，你…… 但是这句话朱元璋是在心里喊的，愤怒的话正要说出来，忽然想起了他对自己曾有的太多的好，是我在最孤独的时候，他让我得到一个家的温馨，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是他毅然地留下为人质，让郭子兴放心地去外面发展。作为一个女人，她温柔贤惠，大德大才，知识明理，善解人意，给予我自己太多了，但是他却从没有什么要求。想到这些啊，朱元璋终于还是忍住了。如今已经是年过半百的朱元璋，尽管十分忙碌，偶尔也会想起往事，在艰辛的往事里 有太多他的影子，我不能把他当作一般人看待。往日的情谊使朱元璋冷静下来，愿意将心里话吐出来，说服他。 是啊，是有这样的人，我杀的人里肯定有不会谋反的。可是会谋反的是谁？这个人我们能知道吗？你说知道吗？ 马秀英低着头，不知是不能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朱元璋见了也不再去逼问，然后继续说， 人心隔肚皮呀、啊，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都不能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的，你说是不是啊？你读了许多史书，难道就不明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到我的大明王朝也不会例外，一定会有这样的人，而我一时又不可能知道他是谁，也不可能等他跳出来谋反时再治他，因为到那时候就晚了，或许我就对付不了他了，或许就该我们被杀了。你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他一口气说下来，耐心地解释着。这么多年了，他第一次对人解释，而且是对一个顶撞他的人这么有耐心地解释。他说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坦然地望着马秀英。他认为自己该说的都说了，他应该为此感动，应该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感谢他的格外恩遇，然后反省自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可是皇帝这次啊，没有如愿以偿。马秀英确实很感动，甚至在朱元璋说出这番话以后，伸出了他苍白的手，他紧紧地拉着朱元璋，泪流满面地望着他，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就不再言语了。皇上已经读懂他的意思，因为这样的动作以前有过，他知道马秀英这是激动，这是在感激自己，于是便静静地等着他，等着他对自己刚才一番话这种道理的认可。但是朱元璋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患难妻子如今的皇后虽然感激他一番掏心的话语，却仍然不去赞同。此刻他不是没有了话说，而是他已经知道了朱元璋既然有杀人的理由，他怎么说也没有用处。但他还是绝望地问道，你还要一直杀下去吗？朱元璋点了点头说， 是啊，如果不杀尽那些可能谋逆的乱臣贼子，我朱家的江山是稳定不了的。 徐达、李善长都不放过吗？ 马秀英的声音有些颤抖了，她的双眼乞求地望着朱元璋。对于朱元璋的想法，马秀英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惊奇与恐惧。她同情徐达，同情李善长，同情差不多所有朱元璋已经杀或者准备杀的人。在马秀英看来，这些人啊，都是忠于朱元璋的，都是大明王朝的功臣，他们不该死，实在是不该杀死他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